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第58章，估计豆腐可能都觉得有啲唔多妥，佢系擘大个口想讲嘢，我即刻伸只手揞住佢个嘴，我对佢拧咗拧头，然之后指一指耳仔，讲俾佢听，我哋先仲系要听一听，唔好开口住先。我就关咗个手电筒，前边系一片漆黑，显然系有岔道。秃头地中海嗰两个人应该系喺另外一个岔道口。随住我哋集中精神，我就听出嚟啦，岔道口应该喺右边，而嗰两个人正喺度讲话。先系听到嗰个肥仔喺度开口讲：哎呀，任小姐，姑奶奶啊，都半日啦，而家连个黄金嘅影都睇唔到，喂，到底系咪真噶？跟住嗰位任小美女就哼咗一声，语气啊极之傲慢咁讲： 哼，你啊真系冇鬼用啊！呢条隧道啊，咪就系几百年前挖出嚟嘅啫嘛，当时有一支兵马。登嚟呢度山中寻找金物，我嘅祖上就系其中一个。如果唔系后尾出咗呢个龙蛇嘅事件，呢、这个金物啊都唔会荒废到而家咁啦。 我听到呢度，你已经明白晒过嚟啦。冇谂到呢位姓任嘅小美女，竟然系当时嗰批挖金嘅士兵嘅后裔。咁样佢嚟到呢度。原来是为了找金物。之前我还很怀疑，为什么龙蛇庙里面会连接了一条这样的通道呢？原来这个就是在几百年前挖金物的时候所开辟的。之前我还很担心这两个人会对我和豆腐的行动会有所阻碍。现在看来他们都是地下的老鼠啫。做嘅都系一啲唔见得光嘅勾当，而家又听到嗰个秃头地中海似乎有啲迟疑咁讲：嗱，你啊讲已经提炼出嚟嘅黄金啊，就埋喺呢度附近，但系而家呢度啊真系空无一物喎、啊，唔知点办啦、啊。嗱，你睇下呢度几百年前嘅事情，我谂都系以讹传讹嘅啫，讲唔埋都系乱咁噏。我哋呢一趟嚟，睇嚟可能真系白嚟喎。嗱，呢个咁嘅秃头地中海咧，一贯都系好畏惧呢个姓任嘅小美女嘅。不过嚟到呢度咁嘅关头，听得出佢语气上都好不满啊。呢一位姓任嘅小美女听完之后啊，即刻发嬲啊！佢讲： 哼，好啊，你嘅咁嘅林肥仔，既然你唔听姑奶奶嘅话，而家你要即刻同我躝。真系多你一个唔多，少你一个都唔少啊！ 姓林嘅呢个肥仔啊，嘘咗一声，亦都唔知道究竟有啲咩把柄俾呢位任小美女揸住。佢个语气亦都即刻软咗落嚟，苦笑咁讲：，哎呀，系我错，哎呀，都系怪我嘴贱吓。唉，接下嚟点做都系听你噶啦。 哼， 就系咁样样。两个人就静咗落嚟，冇再讲嘢。隔住黑暗，仲隐隐约约听到一啲响动，就好似两个人喺度揾紧咩嘢咁。我同豆腐啊，耐心咁听咗一阵，除咗两个人嘅声音，就真系听唔到顾文文嘅声音。事情而家到咁样，就有啲出乎我意料。顾文文嘅下落即刻成为一个谜团。喺呢个时候。嗰、那个任小美女又开口讲嘢啦，语气就非常之不满。 睇嚟真系可能谣传噃，而家呢度根本上就冇咩黄金嘅。 个林肥仔冇讲嘢，我谂而家可能真系敢怒不敢言。过咗阵间，又听到小美女讲：， 虽然我哋搵唔到黄金，但系你都冇怨我，我哋呢一次唔能够白嚟嘅，冇黄金。自然仲有其他嘢嘅啦，以防万一，我早就已经做好咗准备啦。 林肥仔呢个时候语气啊，带住疑惑同埋一啲唔信任咁讲：咩准备啊？冇黄金， 唔通我哋带啲石头返去咩？任美女冷笑一声讲： 讲话石头，嘿，我呢度确实系有一样宝贝，就系喺呢个大山里边，睇下你敢唔敢去攞啦？ 林肥仔估计都冇咩信心，语气又唔淡唔淡咁讲：咩石头啊？然之后，任美女讲出咗呢几个字，等我同豆腐一听，神经即时紧绷起上嚟，连呼吸都为之一顿。只听见佢讲： 白泥豆角镇海石， 白泥豆角镇海石，呢、这个咪就系赵老头托付我哋要揾嘅嘢咩？点解呢个小美女会知道嘅？喺呢个时候，我哋就听见任小美女开始同阿林肥仔讲述呢件事情嘅前因后果啦。原来当初之所以会有一批士兵喺度寻找金物，其实系有原因嘅。喺明朝时期，宣扬佛教就抑制道教，当时皇帝就想用金精嚟铸造一尊地藏王像。民间所谓嘅金精，就系要靠近金矿嘅中心，色泽发出赤红色嘅金。呢一种赤金嘅金精喺现代呢，就被认为系有杂质嘅黄金，提纯就唔容易，一般系属于报废品。但系喺古时候，却被认为系成个金脉里面嘅根源所在。据说呢，仲有震慑恶鬼嘅功效。由于呢一种金精嘅数量系稀少，所以如果想用佢嚟铸一尊地藏王像，所需要嘅数量就要好多啦。咁即刻呢，就几位善于寻找金脉嘅金客就带住一啲士兵就入咗嚟深山入边寻金脉啦。而呢一位任美女嘅祖上就叫做任海山，系一名金客嚟嘅。佢亦都系当时带住士兵嚟呢度开山修通道嘅首领。咁啊，龙蛇嘅事件出现以后，呢一条金脉就由此报废咗。任海山嘅任务啊，并未结束，佢咧就要继续带领另外一批人去另外其他嘅地方寻找金脉。佢一共用咗三年嘅时间，先将铸造佛像所用嘅金精全部收集齐。咁喺佛像铸造成之后，呢一尊佛像呢就并冇供奉入去皇室嘅寺院，而系陪葬俾一名叫做格格尔嘅外族亲和公主。随住地藏王金精像嘅陪葬，仲有另外一样嘢，就系呢一个白泥豆角镇海石啦。任海山唔单止精通寻找金物嘅本事，仲善于修筑嘅，因此佢仲参加咗格格尔公主嘅陵墓修建。嗰、那个公主墓就系位于峡谷嘅尽头，只可惜由于年代久远，口口相传，难免就可能有啲遗漏啦。格格尔公主墓嘅具体位置，而家已经冇人知道啦。个任美女讲完之后，佢又讲： 虽然而家我哋唔清楚系乜嘢位置地方，不过想要揾出嚟亦都唔难嘅。我记得早上传落嚟嘅线索里边讲过有一个特征，就系、是、公主墓嘅正前方有一个神泉，呢、这个泉水系金色嘅。咁我哋只要揾到呢一个咁嘅泉水，就能够揾到公主墓喺边啦。我啊相信墓里边啲珍宝啊真系会好多啊，比起黄金啊真系更加贵重啦。咁样虽然讲我哋今次嚟揾唔到金物，亦都唔会空手而回啦啩。 林肥仔听咗之后笑咗一声，显然佢同任小美女系有啲隔阂嘅，笑声显得有啲阴阳怪气。佢讲：我呢就系做呢啲古玩生意嘅。画墓啊，呢啲啊，当然都唔应该系咩难事嘅。只不过一个外族陪嫁嘅公主，墓里边又会有啲咩好嘢啊？ 再讲啦，嗰、那个咁嘅咩咩咩八厘增搞咩咩海石，又系个咩嘢嚟噶？哎呀，真系恕我孤陋寡闻，真系未听过、啊。任小美女呢个时候嘅声音就显得有啲鄙夷，而且声量就低咗落去，显得好隐晦。我同豆腐喺呢个时候都已经听到懵晒啦，偏偏嗰个咁嘅衰婆突然间就把声压低咗。喺一般情况下，即使明知道周围系冇人，咁样下意识压低声音嘅行为，显然就系一啲非常之不见得人嘅嘢啊！我同豆腐都听唔清楚，但系根据时长嘅判断，任美女讲咗一段好长嘅说话之后，又听到嗰个林肥仔啊倒吸一口凉气讲：，哇，真定假噶？世间真系有啲咁嘅宝贝？哇，咁嗰个神泉，我哋系咪可以真系揾到呢？金色嘅泉水，我真系从来未听过、啊。 其实我呢一次嚟系有两手准备嘅，你就放心啦，唔好唔记得我系做乜嘢噶。听我嘅话，你一定唔会蚀底嘅。 两个人一边讲，就似乎佢哋系已经放弃咗寻找黄金啦。脚步声反而就慢慢向住我哋呢边逼近过嚟。我同阿豆腐啊挂住偷听，一睇到而家咁样样佢哋行过嚟，真系冇地方匿。我哋两个人即时喺度变咗两只无头乌蝇咁啊撞嚟撞去。喺呢个时候，突然间有人拍咗我后背脊一下。我转头一睇，不由一惊，压低把声讲：文文，你点解？嘘！佢用佢一只纤细好靓嘅手指竖喺个嘴唇边，不动声色咁朝我同阿豆腐拧咗下头，顺便打咗个手势，示意我哋两个跟佢走。呢个时候，我同豆腐都冇退路，亦都眼见住嗰两个人就快行过嚟啦。佢哋手里边有枪。呢两波人如果我哋撞上咗嘅话，可能就真係唔係咁好相处，所以都係避开为妙。而且我仲要快啲将呢件事情讲俾韦光头听添，因为喺当下佢唔单止俾差人夹上咗，仲有可能会俾同伙食夹棍。嗰、那个八厘斗搞镇海石究竟係咩来头，会对呢啲人会有咁大嘅吸引力呢？顾文文带我哋走回头路，但系一闪身就匿入咗一个低矮嘅裂缝入边。呢、这个裂缝就好窄嘅，而且比较低矮，所以之前我同阿豆腐行过都冇被发现。好在我哋三个人嘅身材又匀称，啊，啱啱可以塞晒入边。冇几耐，我哋就见到有一双脚从前边走过，过咗一阵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啦！呢、这个时候，我哋三个先松咗一啖气。豆腐呢个人呢就唔太识转弯嘅，一向呢就有咩讲乜嘢。佢而家直接猫住块面对阿顾文文讲：，喂，阿顾大姐，我哋两个对你都唔错啊，你点忍心咁嚟呃我哋啊？仲有啊，摄影师，摄影师身上点会有枪啊？顾文文一听咗，神情都有啲错愕。佢讲：枪，你系咩意思啊？佢又睇咗睇我，估计知道豆腐啊唔靠谱啫，所以佢直接问我啦：喂，陈远，有咩事情咪讲清楚咯？我点会呃你哋啫？